世界进步人民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民主刚果共产党总书记、捷克共产党21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伊朗伊斯兰教联合党副总书记等外国政界人士向我国发来电文和信函，指出为自主性而斗争的世界所有人民都无限敬仰金日成同志，他是思想理论的天才、卓绝的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决粉碎帝国主义者的孤立扼杀阴谋，大大显示了战无不胜的威力。他们还强调，拥戴金日成同志为主体的永恒太阳是朝鲜人民和进步人民的极大自豪。